梁錦祥一周時事，主持梁錦祥。 欢迎收听礼拜三晚的一周时事。 哎，冇感觉，竟然你即刻自己自动播系嘛？真系好嘢，真系吓。咁今晚又系好多人啦吓。咁但系下个礼拜咧，大家记住啊，就我因为外游，咁所以咧就 野游。 唔係野遊，係外遊。你冇點解講野遊 啫？唔係野遊唔係唔好嘅嘢嚟嘅，野遊。 對於你嚟講唔係唔好嚇，但係對於其他人嚟講咧就有少少唔好啦，負面印象。不過今日咧就再次多謝阿，首先多謝阿 William 先。 點解？ 因為其實你係經過好即係艱苦嘅意志嘅訓練先再上翻嚟嘅。如果你係好唔想上嚟嘅，但係經我嘅即係狠狠嘅哀求同埋施加巨大嘅壓力之下咧，就 出現咗啦。 出現咗啦。OK， 係咁啊，令到亦都係多謝阿法國佬啦，係即係又係在意幫忙啦嚇。咁就下禮拜就冇咗呢種壓力㗎啦。係 啊。 嗱，今日其實係想講咩咧？你哋兩個都估唔到嘅。我最先想講嗰段咩咧？就係、是、呢個英國一份報紙咧，即係《衛報》咧，佢竟然做一段好曬新聞咧，就係講只肥嘅老鼠咧，就塞咗個坑渠嗰度。 我呢，琴日我喺家啲人睇到， 只老鼠肥唔肥啊？ 好肥， 只老鼠 好得意，佢就係半身棘咗喺度，跟住好無助咁樣。 好無助，只老鼠好無助，因為佢好肥啊。咁呢個係體現到咩咧？就係呢個國家，即係英國嘅文明咧，實在係好高嘅。如果係比其他國家咧，你會點只老鼠？ 咁肥嘢應該唔會嘥咗佢嘅， 唔食得嘅大哥。 唔係啊，國家老鼠反應 到。你睇咩國家嘅大佬？ 我依家俾張相大家睇啦。 簡單啫，一個國家老鼠嚟反映到個國家係點咧？呢只老鼠反映出一個叫做肚滿腸 肥 嘅情況。咁英國大家都知，普遍英國嘅人都係肚滿腸肥， 即係連老鼠都可以養到咁大隻，即係證明嗰個國家個經濟一定係好好嘅。 大家唔好介意啊，啲觀眾，因為點解今日我臨別出，即係臨飛啊，所以有少少 興奮啦。 仲有唔夠30日，其實都好難講嘅呢啲，咁咁啱就喺你離開嗰段時間咧，咁而家都好多變動嘅其實，係啊。 變動咁講嗱，就突然間曬呢單嘢啦，就我哋第三節會講噶啦，就係、是、呢個印巴大戰啊。咁印巴大戰咧，我哋一落樓下其實都會見嘅，即係呢頭啊。咁但係嗰個就係喺個人層面嘅。 你首先你喂，如果你話印度同巴基斯坦嘅人喺我哋香港係其實我哋係熟悉噶嘛？你好多啲貨車司機巴基斯坦啦，有好多生意到印度，即係喺我哋即係香港殖民歷史裏面咁。 咁兩個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社群嚟， 好重要嘅社群嚟嘅係。 但係似乎咧就兩個社群咧就大家都對大家咧有些少敵視咁 OK。咁其實我哋都唔知邊打邊邊嘅。咁但係如果去到咧兩個核子大國要有衝突咧，咁就不得不提一提啦。咁但係咧，大家即係關注嗰個重心咧，今日只有幾樣嘢啫。其一就財政預算案啦。咁我覺得講嚟都無謂嘅，因為大家實眼瞓 嘅。其實都係鬧，都係鬧嗰啲嘢咁。 係鬧啦，係 啊，鬧到俾都鬧嗰啲嘢。 億公廁17億天橋係咪啊？千幾億啊？三巴起唔？即係而家唔夠沙啦咁樣。 我冇記錯，200億就搞呢、這個社區嗰啲福利，係啊嗰啲。 係啦， 即係攞嚟唔知租屋定係置業咁，指私人。 係啦， 咁啊好多。 咁我哋呢個節目咧就一向都少講香港嘅時事嘅，咁所以如果話即係財政預算案，我哋都係留翻俾聽日玉敏講啦。咁至於國際大事咧，就相當之多嘅。我哋而家呢一刻咧。其實喺越南嗰度咧，喺河內咧已經有一個即係舉世矚目嘅會議啦，就係、是、呢個 Donald Trump 同埋呢個金正恩咧第二度會面嚇。咁呢單新聞咧，可能應間啊William 如果佢即係多即係少少背景資料或者佢一啲睇法咧，咁佢首先佢講先啦。咁第二樣嘢係咩咧？第二樣嘢就比較冷門少少，冷門少少咧就係委內瑞拉。咁而家咧其實嗰邊可以講係劍拔弩張，即係如果我一路跟開嘅話，甚至有可能係打內戰嘅。咁跟住就係嗰個印巴大戰啦。咁你阿 William 頭先講嗰個就好啱嘅。其實咧，大家都唔知道三月翻即係三月底會全世界會發生咩事，因為後邊仲牽涉嘅問題就係脱歐嘅問題。咁而家咧可能係 extend 嘅，講咗三月底啦，但係可能仲傾緊一啲延遲嘅手法。 嗌曬氣咧，其實好簡單，英國自己都唔知想點。即係你 唔係佢真係唔知想點啊？ 呢個昔日嘅世界強國，今日 淪落到咁嘅地步咧，其實好多即係所謂嘅戀籍戀英嘅香港人，其實都覺得好悲哀。即係搞到今日誒，俾20多個歐盟國家圍攻，國家內部嘅分歧，唔同嘅聯即係聯加盟國佢哋即係所謂嘅一啲分歧，例如蘇格蘭嘅離心啦呢啲，咁甚至乎係英國喺國際影響力，甚至乎係俾人感覺係越嚟越差嘅。喺華為事件，哪怕啲人話係 fake news。但你看到近年很多外交取向都是見錢就貴的， 是啊，咁因為實在太窮啦。 個問題出自喺哪度咧？咁呢度我冇辦法太詳細去講，但只可以話誒脱唔脱得蛇，英國都一攤一團爛攤子嚟噶啦。咁今日脱得蛇，跟住落嚟呢幾年又會發生啲咩事？脱唔蛇又會發生啲咩事咧？嗱。老實講，今次脫歐已經造成英國一個很大程度社會上的嚴重分歧，而且我自己覺得是冇得行翻轉頭。 應間我趁你臨走之前會講講呢樣嘢，因為而家開始有人再講呢個第二次公投啊，咁我覺得好戇居的事嚟嘅。咁但我出資揾咗有老鼠嘅相啦，咁大家可以評價就老鼠啊，即係老鼠係好無助嘅。 唔係真係好肚滿腸肥， 好肚滿腸肥嘅感覺，即係塞咗喺個坑渠通嗰度。我唔好再講啦，咪再講啲人熄機啦。咁我哋講翻呢個金仔同埋Donald Trump 個會面啦。咁阿威廉，你補少少就係即係嗰個最新嗰個消息係點樣？ 見咗面啦， 見咗面， 係啦， 見緊面，見緊面。 咁就而家係當地時間啦，佢同香港嘅時間越南爭一個鐘頭嘅。咁而家大約係九點幾到啦，咁而家應該係食飯時間嚟啦。 喂，一個好大嘅疑問喎，點解搞到咁晏會見面嘅真係？ 嗱咁講啦，嗱而家呢段時候咧， 你記得上次喺新加坡係朝早見㗎。 其實河內咧就唔係話熱㗎，其實佢而家 我見啲人著西裝 嘅，天氣同香港 差唔多， 差唔多，甚至可能都涼少少，因為其實上個成個越南嚟講咧，北越係會有冬天。咁另外而家都唔係雨季。咁所以。同埋佢安排你話夜晚咩咧？因為都希望今次會面大家會輕鬆少少啊。 係， 始終大家周居勞動咧。咁另外就係 jet lag 嗰啲問題啦。咁其實今次主要想講下就係金正恩佢嗰個訪問之前，即係到越南之前咧，其實佢係喺北韓平壤出發咧，經北部去 天津， 係啦，去咗天津。咁啊冇去北京嘅， 冇去北京 嚇。咁跟住佢喺天津一路坐佢哋自己北韓嗰架專屬火車咧。 仲要加多樣嘢喎，個車原來裝甲喎， 裝甲嚟睇， 有大炮添， 有大炮， 有82毫米大炮，裝嚟做乜嘢？ 咁就佢就一路沿住係喺天津沿住落去到廣西，咁啊經過大約係喺彭城，即係所謂嗰咩友誼關，咁就佢嗰度有一個車站叫銅燈嘅，咁佢一銅燈咧就冇再坐呢架車啦，入境之後咧就落車，咁就轉坐巴士啊呢啲咁嘅方法啦，車嘅方法啦。咁咧個問題就係咩咧？其實咧我就喺北越去過河內嘅，我喺廣西去過。 即係你直情喺係咪友誼關？ 我就喺友誼關嗰度。咁大約5-6年前嘅事嚟嘅。咁其實咧條路唔好行啊，因為北越係多山咧，佢啲路面好差嘅。咁所以我都好奇怪，點解佢唔再坐火車直接去到河內市中心？ 依家我哋再解釋呢樣嘢啦。不過阿 William 講呢樣嘢就證明咗一個啦，就係點解當年美軍喺越戰會輸咧？ 唔好話美軍。所謂 中國打得難啊！中國 打咗千幾年 啊！中國打得難。 宋朝嘅時候嗰次大敗咧，其實同埋元朝之後，即係所謂蒙古人入侵咧，都係大敗原因。好大程度上取決於北越佢自己嗰個好獨特嘅地形啊，多山啦，特別夏天好潮濕啦，多雨啦，往往就係如果你係北攻南嘅時候咧，係好不利嘅，係只會利於防守方。咁所以咁多年你見好多唔同嘅時代咧。都冇人可以打贏到越南人哋咁解。 好啦，咁嗱，除咗呢、這個即係行程之外咧，我哋應該會解釋下點解佢要咁行法，因為照計咧，如果好似上次咁啦，喺新加坡去坐飛機去啦，新加坡亦都冇選擇嘅，新加坡你冇陸路去噶啦， 坐船都坐唔到。 有冇陸路咧？有喎，但係好長。 馬來西亞、泰國、 馬來西亞落去，但係嗰個即係 invisible 嘅。咁另外一樣嘢，而家啱啱 CNN 講咧就係嗰個菜單啊。今晚吃飯的菜單是怎樣呢？原來就搞得很辛苦。為什麼呢？就因為美國就說堅持就是重簡簡約的晚餐， 咁睇嚟咧 ，Donald Trump 都係要求食漢堡包噶啦 ，OK 嚇。咁啊唔好講呢個啦，就係、是、跟住講話咧，佢去呢、這個河內。咁上兩個禮拜咧，其實阿 William 喺度已經做咗少少預測嘅，就河內邊度中唔中？未 check， 未 firm 啦。咁我哋即係因為下禮拜就已經放假啦，咁但係亦都不妨做燈神嘅。燈神我係堅持上即係兩次個睇法咧，就係、是、Donald Trump 係應該唔會走去參觀越戰嘅遺跡。 就北越你話越戰遺跡有一笪地方喺河內嘅星龍王城隔離咧，佢有一個紅色嘅燈嘅塔嘅。佢隔離有一個係戰爭博物館嘅。咁有好大 part 都係一啲講述關於佢哋自己講叫南北統一戰爭，即係越戰嘅嘢啦。咁嗰時有一架好大嘅美軍飛機係掛咗喺度，咁嗰個地方佢一定唔會去， 一定唔會去南西。 咁一嗰一邊其實都係啲大使館地方啦，中國大使館啦，呢都喺嗰邊。咁嗰邊一定唔會去啦。咁反而佢哋我相信Donald Trump 或者係金正恩佢哋會去環劍湖嗰邊啦。因為嗰度係河內嘅市中心啦，而且亦都係最代表到河內同埋越南人嘅一個地方。因為越南建國其中一個朝代故事就係喺環劍湖發生。係 啊，嗱，將來可能有機會我再講啦，即係呢個越南嘅歷史，因為呢個好重要嘅嚇。即係點解越南咁堅，抽咗咁多國，同日本、同法國佬抽過，日本仔抽過，美國佬抽過， 中國人、 中國抽過。嗱，我諗世界上冇乜邊個國家打到咁。即係打到咁多個國家㗎， 因為你見 佢都抽佢唔低啊！ 體型咧，越南人咧係細粒過香港人㗎嘛， 細粒細粒。 但係佢哋就係因為憑住呢一種咁嘅細粒咧，反而喺佢哋自己國家係利用個地形係攞到好多優勢嘅。 係啊，嗱咁有好幾個問題嘅。嗱，其一就係點解揀越南啦？揀越南點解揀河內啦？呢個第一樣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就係點解要山長水遠要坐火車啦？坐火車呢度咧又出現一個小插曲啦。坐火車期間咧，佢落個車煲煙，係嘛？咁啊，法學佬就好興做呢樣嘢嘅，就係得閒你而家即係做一節目嘅 break 嘅時候，走出去又煲支煙啦。係 啊，唔出奇。 咁啊，俾人影到喎。咁嗱，阿 William， 你解釋下點解出現呢個鏡頭？ 其實最好笑係，首先我 focus 一樣嘢，唔係嗰個影相係邊個，係幫佢揸煙灰盅嗰個咧。 嗰條女。 嗰個係佢細妹咯， 細妹 係啊，金宇正啊。咁另外就我諗到一樣嘢就係，如果你咁樣樣影咗張相出嚟，其實係牽涉到好大嘅保安問題。如果萬一大家諗下呢一個相機佢係 唔係相機？ 唔係相機係個八倍鏡咁點算咧？咁即係係咪先？係支 M 廿四加八倍鏡點算？ 去到呢個情況嘅話，係一個好大嘅保安漏洞。咁但係就相信影呢張相嘅人咧。我都覺得係應該都有啲後果嘅，我諗，或者可能係隨行記者嚟嘅。係。咁但係就即係都見到，肥仔欣嗱，一嚟煙癮啦，二嚟其實原來佢細妹就俾人感覺係似個跟班咯。 嗱，呢個我要解釋少少嘅。阿 William 咧就你可能年紀細啊，咁咧呢樣嘢咧我有少少補充。嗱，其一係咩咧？就點解我哋要 elaborate 呢個保安嘅問題咧？即係你可以想象就係呢個相機係支槍嚟嘅。個鏡頭有 crosshair， 即係個十字架。 你撳得個快門，即係撳到個子彈出嚟。 你撳到快門，就撳到個子彈。 喂，大家要睇清楚先，呢條友會唔會係澳洲好似佢過嚟嘅？ 係啦，係啦，會唔會錯咗咧？ 會錯咗 咧？呢條假嘅咁樣，呢條咁，你又唔可以絕對否定呢個可能性咯？呢條又假喎，呢個嚇。 喂，可能有喂，唔係可能佢自己嘅火車裏面有幾個金正恩， 金正恩喺度噶嘛？希特拉都好多個噶。OK 嗱，咁阿 William 嗰度，我哋補充少少咩咧？嗱，去到呢一 part 咧。金正即係以前咧，其實係金治王朝咧就好秘密嘅。你想揾張相都難嗰陣時候，出真嘅相咧一定係official 官方影啦，全部都係擺好曬姿勢， 擺好曬姿勢啦，仲要 photo 即係仲要 touch 過嚇。如果未有 photo 之前，仲要即係搞埋個菲林添。嗱呢次咧係你要諗下嗰個場合，如果呢個係真嘅金正恩嘅話咧，呢個係一個好快嘅發明 shot 搞掂，冇任何準備，佢唔知道，最大佢唔知道。即係我懷疑佢唔知啊 ，OK？ 咁個問題咩咧？就係去到而家呢個肥仔三十零歲，佢開始要同佢老豆同埋佢阿爺做啲好唔同嘅嘢，譬如佢要見美國總統啦，佢出嚟啦。成件事咧，如果你係單從呢個角度咧，佢哋係未完全適應緊而家新嘅局面。即係嗰邊咧，就係佢有啲相，佢可能覺得佢係唔適宜出街嘅，係竟然出咗出嚟嘅。好啦，答你第二個問題啦。 解好似跟班咁樣咧？好簡單啫，驚俾人暗殺。 當然啦，你好簡單，大家諗翻起喺板門店嗰次簽同文在寅簽嘢咧，佢用嘅筆， 你講過啦。 阿妹一阿妹俾佢， 阿妹俾佢嘛？ 所有嘢都係阿妹準備俾佢嘅。咁另外你見佢用個廁所都要一個自己專用嘅廁所， 呢個就好多人都冇嘢。 唔係自己專用嘅廁所， 即係咪搬埋個廁所？ 係去旅行， 屋企搬埋。 我去旅行，我會唔會帶埋個廁所去啊？唔。 誒，如果你有咁嘅條件，你會嘅，我覺得。 睇睇邊啲國家咧？好似個南亞咁，我真係好不永，即係銘記於心。嗰啲廁所恐怖到係點樣 樣？你知唔知啊？你陣間會再講咧。有啲人去過蒙古嘅廁所係點樣？ 蒙古有廁所，蒙古有廁所， 嗰個廁所咧係好大嘅， 周圍都係啊嘛。 我唔係，咪周圍都係。咁上面有鋪木板嘅，嗰啲木板咧會咩？會硬嘅， 會 硬嘅，硬硬下咧，你跌咗落去咧就翻唔翻出嚟㗎啦， 翻唔到出嚟嘅， 因為好大個坑。 哇！係啊，咁啊，同埋都想講啊，其實呢次咧，佢哋兩即係呢個所謂嘅第二次， 唔係頭先你未講完㗎嘛，俾個細妹啊嘛。咁佢以前佢簽支筆嗰陣時候咧，佢細妹俾佢噶嘛。咁你嗰次講過點解係支筆都要經過細妹咧？係個指模嘅問題，驚佢喺後邊套到個指模。 幾驚啦呢樣嘢！其實好耐之前，我哋幾多年前，一年前講啊嘛，大家係即係話驚，喂簽完個指模俾人攞到，咁佢自己都好擔心好多嘢啊嘛。咁另外都要講下啦，有兩 唔 係 呢個你唔好停住喎。指模點解你會驚係攞到咧？我懷疑是個核彈頭咧， 授權嗰個嘢嘛， 授權嗰個嘢嚇，我懷疑係。 咁同埋 fingerprint 呢樣嘢咧，其實每一個人 都哇好危險嘅喎，如果咁樣切咗佢隻手指嚟出嚟搞掂嘅咯喎， 切得佢手指就抵冧佢啦，切佢手指。 唔係 fingerprint 呢樣嘢咧，其實係獨一無二嘅，即係哪怕我有個孖生細佬咧，其實大家嘅 fingerprint 都唔同嘅， 每個人有一個獨特， 每個人獨特嘅呢一樣嘢係好特別嘅，咁所以。他會很防範這件事。另外我也講下比較趣味一點，剛剛台長提到那個 Howard Howard X， 他是一個懂講廣東話的澳洲的，不是香港澳洲人可以說，他就被越南就當局就解押出境， 那個就扮應該是扮 金正恩，另外一位就扮 Donald Trump 呢，就沒有被人抵押出境，但是就跟他說你不可以在越南境內扮 Donald Trump。 他說我沒有扮啊， 我扮我真的這樣， 我真的這樣像的嘛，怎麼 辦啊，所以就在這裡說一下。你看到即所謂越南的風度和新加坡的風度，不過始終你說越南他不多不少不是說一個完全自由角度來的，雖然比中國自由很多，可以用 Facebook 啦、YouTube 啦，但係佢暫時都是一個一黨專政啦。其實今次揀選址咧，美國點解會揀喺越南，同埋越南點解願意呢？一嚟其實佢都認為，一旦美國同朝鮮傾好很多嘢嘅話咧，如果你係類似新加坡有一個曾經協助過朝鮮舉辦呢啲峰會嘅身份咧，你喺將來朝鮮類似越南同中國當時嘅革新開放同埋改革開放。它是有一個優勢條件可以跟新加坡一起首先去投資，這個是越南很希望做的。而且越南今日的越南已經不是大家香港人八十年代想的越南了，因為我自己是有越南朋友，亦都是朋友亦都是越南是比較上流一點的，他們是個財產或者賺錢能力或者是國家內部的所謂的人的洗錢能力已經是好令人感到係渣。 我諗嗰個比喻大概係九十年代嘅中國咧， 好誇張嘅，特別喺幾個沿海城市咧，芽莊、顯港，甚至乎去到海防，佢嘅好多嘅嘢咧係慢慢係吸引到好多外商，特別係日韓或者俄羅斯啊、中國呢啲去投資。咁呢樣嘢睇到越南佢嘅經濟潛力啦，另外就係朝鮮亦都覺得。相信到越南，大家的政治背景類似， 不會騙他。他要揀呢個地方咧，就頭先威廉講嘅就係美國啦。但係亦都要係金正恩額頭。 我哋大家留意一下，佢哋兩個國旗都係有一粒星， 有星喺度嚇。 一個代表朝鮮勞動黨，一個代表越南共產黨。 係啊。 咁大家其實個政治理念大概都相似，亦都係冷戰時期，大家其實係好相近。所以就選址，大家真係一隻手掌拍唔響嘅。所以就咁樣樣咧，就會見到有美國嘅認同，亦都有朝鮮嘅認同。咁有人諗乜啦？ 喂，會唔會有第三次咧？嗱，臨尾我會講下，如果第三次會喺邊度？ 係啊，第三次喺香港。 有冇咁誇張？ 喂，如果香港我唔係好想嘅，大佬。 唔係香港， 大佬真係。 香港其實冇任何其實 冇咁嘅條件。 唔係冇咁嘅條件，其實冇一個咩好大國際地位。 係啊。好啦，嗱，咁我哋講翻頭先咧，就點解揀越南啦？咁啊 ，William 已經講一部分嘅啦。我諗而家喺西方嚟講咧，佢哋都即係對揀越南呢度有一個睇法。佢哋覺得咧就係揀呢度咧，就證明咗一樣嘢，金正恩係認同越南嗰個開放嘅模式。 當然啦， 即係呢個係有後邊有一個潛台詞嘅，就係如果將來要搞，其實而家美國都碎緊佢啦嗱。即係你放低支槍，你放低支核武，咁我就科水俾你，科水俾你做咩咧？你可以做下投資啊、開放啊咁樣，就唔需要成個國家開放嘅，揀試點，揀一兩個城市，幾個城市 州啊？新義州係其中一個可以， 因為以前試過啊嘛，新義州。 新義州係咁，另外開城， 開城啦嚇， 或者係其他啲可能鄰近南韓嘅地方啦，或者鄰近中國或者俄羅斯。但係其實個問題咧，始終係北韓。長久啊！佢因為真係過度封閉。其實以前嘅北韓咧，喺六十年代係一個非常之有錢，因為佢嘅礦業喺世界嚟講當時係數一數二。 嗯、 但係後嚟決定用曬所有錢去發展核武啦，導致國際制裁啦，加上就好多因素，例如佢人口都好多嘅喺嗰邊。 最主要我覺得係咩咧？軍隊啊，因為佢常規嘅軍隊成幾百萬噶嘛。咁你有班人，嗰班人如果淨係真係做軍隊，你唔做其他嘢，你都幾大鑊噶嘛？ 佢有個字嘅叫先軍主義。 先軍主義。 咁啊，係咯，先軍主義。 啱唔啱咧？我哋就無從而家去判斷噶啦，因為如果佢冇呢個軍隊咧，而家我懷疑其中一樣已經唔響度噶啦嚇。咁但係個後果就係大家都冇嘢食。好啦，嗱，如果你去到越南嘅話，搞兩個試點，咁邊個科水咧？將來咁而家其實 Donald Trump 咧就落緊嘴頭嘅，咁。剛才 William 提到有第二次，那為什麼會不會有第三次呢？我絕對認同有第三次。在之前其實即未開咪之前，我已經跟法國談過這個問題了。其實現在很多人沒有講到一個角度，就是有第一次為什麼有第二次，什麼都談完了，如果第一次 兩個面對面、face to face， 如果還有東西談，還有其他東西談，咪揾啲僆傾咯，揾國務卿傾啊，揾 中段有嘅，佢哋你見有啊， 有嘛。但係點解去到而家又要勞師動眾，飛到老年咁 Q 遠，搞咁多保安，為咗大家見過即係一兩日。咁阿 William 講，我絕對認同嘅就係、是、有埋第二次，應該有第三次啦。咁第三次個選節今晚唔講，因為都唔會係近期嘅事嚟㗎啦。 呢一年年尾或者係可能過嗱，真係睇下到底 Donald Trump 佢嘅選舉點。 係啊。 因為其實而家呢個時間仲有唔夠一年零到係嘛，就選總統啦。 2020， 咁大家知道即係選舉近了，咁啊要做一下啲工程咩？因為近期其實 Donald Trump 嘅 Facebook 多咗好多一啲係，你會感覺係佢選舉要鋪路嘅一啲嘢嚟。 唔係，佢而家其實都即係都砌緊佢噶 CNN 同埋呢個 Times， 反而頭條唔係講呢單嘢喎。是講佢以前嗰個律師點，而家點樣即係挖佢啲黑材料。 嗱，我哋先講，唔好講佢黑材料咧。咁每一個人都有佢唔好嘅一面。 佢而家好多添 咁，每一個人都有。你哪怕你奧巴馬都會有，只不過奧巴馬你嘅 PR 做得好咁解。咁但係一樣嘢係 Donald Trump， 我哋好公正地中立地咁講嘅，佢係兑現咗好多佢喺選舉時嘅承諾俾所有投俾佢嘅選民。 嗯、 而計翻個 percent 係。近呢幾屆總統咧，佢係做得 最好嘅， 真係 嘅。咁我頭先解釋翻，即係解釋翻頭先點解我講話有第一次定係第二次咧？其實咧，金正恩同即係對著 Donald Trump 咧，係一路要即係討價還價，一路要攞緊著數， 亦都量度緊自己有咩價值喺個身 喺身上上邊。 係啊， 嗱呢個咧係一個好聰明嘅做法嚟，好聰明嘅做法就話：喂，我唔係講一次，因為我信曬你講咩嘢。 嗯， 大家。即係都知道，我哋以前用緊一個比喻，大家揾支槍指住個頭嘅，不過美國佬支槍又大啲。咁而家要放低支槍咧，就唔可以其中一個人放，兩個人放，大家都信唔過對方，會唔會反手？於是乎咧就逐級逐級放。咁其實呢個談判本身就係呢個逐級逐級放嘅過程嚟嘅。但係以前你冇美國總會咁做噶、 嗯， 即係冇戇居到話，喂，隔幾個月就嚟見你一次啊，勞師動眾啊，冇。以前我真係記憶中係冇咁，除非你同蘇聯嘅，丟去蘇聯。但係北韓唔係嗰個級數啊嘛。咁當初可以去到咁做咧，其實佢最終嘅動機，我就同好多人睇法唔同嘅。佢唔係要北韓 denuclearization， 因為覺得呢個冇可能，冇可能嘅事嚟嘅。佢就係求一樣嘢，就係呢條肥仔唔好玩嘢，喺佢任內唔好玩嘢， 過咗任內啦，佢點樣咧？又咧呢個關人鬼，即係關唔即係唔關佢事啦。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咧，佢係要每一次都要冧佢嘅。咁呢個冧係咩咧？具體嘅嘢係咩咧？我哋唔知道。但係如果好似上一次單獨見面，淨係得對即係兩個嘅一啲犯人喺度咧，呢、這個冧咧，定係牽涉實際非常非常實際嘅利益。 我哋咁樣睇咧，好簡單，就係、是、一個老人家去氹佢個孫。 係啊， 啊，俾啲糖啊，玩具車啊。 我就唔係咁睇啊，我話覺得一嚟古惑仔，即係思想比較古惑嘅。啊，兩邊都攞著數。 佢而家攞邊兩邊攞著數，就係一個好大嘅話題嘛，就係、是。因為金正恩咧，頭先阿 William 一講已經提到啦，佢冇經北京，佢喺天津一路坐車落。點解唔經北京？點解唔喺北京坐飛機落嚟咧？ 唔係呢個好大嘅含義，就係同 Donald Trump 講嗱，我取道北京，唔係取道中國。 但係我唔係 個目的唔係習近平， 唔係習近平講嘛。不過如果你睇咧，就係佢每一次見 Donald Trump 之前咧，佢事先一定見一見習近平先。呢個 B thing 嚟噶嘛，就係嗱，我冇玩嘢。 喂，如果要去解讀呢啲動作咧，要今晚要三個鐘，即係其實如果你解讀呢啲， 簡快少少啦，應該俾阿霍都講噶啦。嗱，咁我用個比喻係咩咧？咁樣其實而家去到咁見咧，習近平係好冇面嘅，即係好坦白講係好冇面嘅。不過算啦，因為而家仲傾緊嗰個貿易戰啦。 係啊， 咁啊，而家唔發作 先。佢無下去估，即係金正恩 可以推算好多嘢出嚟嘅，真係可以係可以可以。 嗱，我就叫霍佬啦嗱。我呢個可以用一個即係社團嘅比喻， 啲比較市井少少， 市井少少嘅咁啊，大家好易明啊。而家呢條有條僆仔，佢咧就 彈起咗噶啦， 彈起咗噶啦，冇錢， 係啦， 不過就好狼， 好狼死嘅。 佢以前係跟開個大佬嘅， 啊，都對佢唔錯，但係就都係爭啲，即係有嗱有冇睇《野獸刑警》先啊？等佢彈翻睇翻睇翻《野獸刑警》，大家會知道噶啦。 嗱，你講曬個故仔先啦。嗱，你代入曬每一個角色先啦。嚟 啊！嗱， 有條友叫喪彪， 係啦， 佢就喺屯門嘅，即係蒲開，喺屯門蒲開嘅。咁咧就尖東有個大哥啦。 啊，就睇你起佢，但係就唔同派系嘅， 唔同派系嘅。 咁點算咧？但係又啊，要招攬佢。 唔係應該咁講，大家同一個字頭嘅。 係啊， 大家同一個字頭嘅。咁一另一個字頭就同原本嘅時候好唔妥嘅。係 啊。 咁啊，唔好理佢邊一區都好啦，油尖旺也好啦，咁樣。咁啊，阿霍跟住 elaborate 落去啦。 跟住咧，呢條僆仔咧就約咗咧去阿大佬嗰間場隔離嗰間酒吧傾啊，嗰個場傾偈。但係咧。就要捐過大佬個場，然後先至去嗰個人哋隔離嗰場，仲要經過大佬嗰張台唔打招呼， 係咪啦？呢個比喻好啦。 嗱咁嗰個畫面係咪出嚟先？即係你攞翻係咪先？阿野獸型嘅錦釘華哥個角色出嚟，然後咧行過經過同阿大佬冇打招呼，而係同第二個大佬傾偈， 即係隔離張台啦，隔離張台啦， 唔係隔離張台啊，直頭過埋隔離場啊！依家都唔係隔離張台啊。係咪先？ 咁啊嗱，呢個比喻應該可以再加呢個角度嘅。嗱，呢個阿喪彪以前係點嘅咧？喪彪以前咧，大佬咧就叫真佢出去劈，有佢實劈嘅。 係啦，有起事，有尖旺嗰啲。 咁但係問題咧，就大佬咧養佢咧就啲油水唔係好夠啊。係 啊。 咁佢就有陣時發下窮惡。咁發窮惡咧，佢梗係唔會揾大佬搞噶啦，咪揾個油尖旺嗰邊嘅大佬搞咯，就真係踩人個場咯，係咪啊？又即係兇人 嚟啦，冚埋人哋檔口。 咁但係對方咧，嗰個大佬咧就已經上岸嘅啦。 嗯， 即係佢又覺得，喂，我咁嘅身價，我同你即係開拖咁樣，即係唔係好著數咯？覺得 係啊， 但係又唔係一定劈你唔低， 即係美國佬係啦， 一唔一定舉你唔冧，不過咧就覺得自己好似咩啲喎。咁咧就啱啱咧就呢個坐管咧就換咗人。 唔係如果你要用翻市井啲就打你係殘忍，唔打你係難忍啫。咁樣講話係啦。 咁但係佢點解會打你殘忍？因為呢個大佬唔係普通大佬嚟噶嘛。佢又有少少即係呢啲咩咧？就係維持地下秩序嘅 自由大佬。 係啦，唔係維持地下秩序嘅大佬。佢有翻咁上下風範， 民主自由大佬， 即係佢唔可以太爛仔嘅。OK。同埋而家大佬咧，即係下邊啲劈，即係專去出去打啲人咧，就開始個心態改變咗啊！就唔係日都劈嘅 ，OK？ 咁過咗見咗喪彪咧，就覺得咦，唔係即係冇乜著數啊！同佢玩，咁於是乎咧就用個第二個方法啦，不如我俾個地盤你啦，你轉做第二樣嘢啦，你唔好 做啲咁低增值嘅嘢啦，你仲要做啲高增值嘅嘢啦。例如以前你賣翻版噶嘛，咁而家冇人翻版啦， 真就正正經經開間 CD 鋪啦， 唔係開咗開個夜場啦。 開夜場， 咁但係阿喪彪話我唔識開夜場噶嘛。咁嗱，阿達都就話你唔識開嘛，我帶你去睇做開夜場嗰啲，你學嘢先係嘛？嗱，咁成件事就咁樣噶啦。咁呢個比喻就我覺得即係 大佬 disco out 噶啦喎， 係啊 ，pop 加 pop 咧， 係啦。咁你而家就俾啲人咁啊，今日睡佢咯。咁問題就嚟啦，就係喂，係咪阿喪彪就係真係會擺低支槍咧咁樣？咁我哋話聽係唔會，係 唔會啦，只會 係啦。咁但係好吊鬼一樣嘢咧，就係咩咧？就話説咧，嗱，我哋而家做緊節目啦，佢哋傾緊啦，今晚就 rehearsal 嚟嘅啫，即係前菜嚟嘅啫。咁聽日正式見面嘅啦。咁傳住一樣嘢咩咧？就會傾一個兩韓終戰啊！唔止停火噶啦，係直情終戰啊！停止戰爭。咁啊，阿William可以講講就係、是，如果簽咗，你覺得會點樣咧？ 呢個好複雜。城市機會50-50，因為佢背後牽涉到咧，當年其實喺板門店簽嘅所謂嘅暫，即係可以話休戰協議咧。其實當時候簽嘅有幾方面嘅，美國啦，有南韓啦，有朝鮮啦，有中國啦，聯合國。咁中國如果佢唔喺在場咧，或者係佢會認為呢個協議係冇。 喂，呢個係有持份者嚟㗎。係 啊， 中國持份者嚟㗎。 另外 UN 啦，因為到今日其實板門店有一部分都係聯合國佢管理嘅。 喺嗰度一。即係好細， 入邊係冇錯。 喂，即係如果要終止個戰爭狀態，要中國有份岌頭。 理論上可以話係咁樣樣。 屌，但係佢唔會唔夠膽唔岌頭噶嘛？ 呢個依家我會講啦，未必咁簡單嘅，未必咁簡單。 唔係啊，因為我好多好多年前我講過一句咧，我話中國係最希望南北維持分治， 甚至維持而家呢個即係近乎戰爭嘅狀態。 因為喺佢眼中咧。他當年幫了越南北越去統一了南北越呢， 是結果搞自己， 結果是搞到自己的後花園，也都搞到所謂的北部灣、西沙這些問題，那他不希望如果所謂兩韓統一，當一個國家內部整頓之後必然向外，這個是傳統以來的事那牽涉到的就是黃海這一帶、東海這一帶的能源這些問題插了一隻腳埋嚟，一個所謂可能真係叫啊高麗共和國，或者真係嘅大韓民國，到時一發不可收拾。對於中國嚟講，佢當然希望維持現狀， 但 係而去破壞現有。 但係會唔會一停戰啦，一全面停戰，真係會好短時間之內好似東西德咁？ 呢個係冇可能嘅事，因為係西歐嘅所謂即係喺東西德嘅嗰個國情，同南北韓係好唔同的。背後牽涉的東西太複雜 了。我簡單地講講剛才炮佬的疑問先。東西德呢統一呢，其實歐洲大部分國家都默認的。默認的原因就是因為德國佬一直都是麻煩友，由他統一之後德國都是麻煩友。而統一了之後呢，如果你能夠找人按住他，其實對歐洲是一件好事。但南北韓不是嘛，南北韓統一了，如果真的統一了之後呢，周邊大家都好懷疑呢個國家嗰、那個取向會點咧？佢係咪親美咧？佢咪反日咧？ 反日必然嘅，因為呢個 反日就必然啦。 必然嘅，因為南北兩邊都係反日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而家其實有一個喺近期政治家或者係其他層面提出嗰樣嘢，就係韓國一種軟式文化嘅侵略。對全世界嚟講，特別嗰啲 K-pop 啊。或者那些被人感覺很妖型的男人，甚至乎有一個手勢我很憎嘅，成日咁樣的那個咧。 呢個 我真的不知咩嚟。 係咩手勢㗎？ 有題外話想問阿法國佬喎。你都聽歌㗎 ？Yes。 你聽不聽 K-pop 㗎？ 咁唔撚聽啦、 啊！好撚難， 我好撚憎韓國仔㗎依家。 唔係，即係我呢個 我越嚟越憎韓國仔㗎依家。 講少題外話， 真係倒米都咁講啊！真係，屌你聽 K-pop 你。 講少題外話。全亞洲除了中華民國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之外，還有一個國家是將 BNO 屈了做一個完全中國 籍，這個就是 大韓民國。 不是吧？ 是啊，是啊， 是大韓民國。 拿 BNO 當中國籍， 拿 BNO 當中國籍，在居留證上是中國籍。另外你去銀行開戶口是極度極度麻煩。是啦，另外呢，他們很奇怪的，反日反中 另外自己的漢字文化咧，都因為覺得咧係同中國日本有關咧，係廢曬佢。然之後可以夠僵喺向聯合國申請將漢字作為文化遺產一之一。 唔止喎、啊，仲有端午節佢申請佢都係文化遺產嚟喎。 係極度有問題嘅，即係大家諗下，如果一旦所謂嘅兩個韓國朝鮮政權統一啦，所帶嚟嘅問題其實好影響周邊國家嘅，佢點反日咧？跟住。佢點樣反中？ 但係我覺得其實即係對於周邊國家嚟講，第一個疑問係咩咧？就係佢會唔會親美嚇？咁、呢個就無從稽考㗎啦嚇。第二係咪反日咧？咁啊威廉講咗啦，一定反日啦。第三會唔會反中咧？咁我覺得就50-50係有機會嘅。即係呢個亦都可以咁講啦。即係我好多年前去過咧，事實上咧當其時咧我認識嘅南韓人咧對中國咧就稍微好感少少嘅。但係而家我相信就唔係啦。 嗱咁啊，佢哋咁咧而家好唔中意，但係咧為咗賺錢咧，我哋要忍 嚇。 佢哋已經係 short 到咧好簡單咧，喺韓國咧，只要你唔識嗰韓文，佢第一個同你講 普通話。 咁我係喺 hostel 見到一個日本人都係咁樣中招，因為佢同我同一間房，我問佢同我傾偈，跟住我問點解啱啱佢同你講普通話？佢我都唔知佢講咩，我用日文問佢。咁跟住佢同佢講咗個簡單情況啦。佢話其實日本而家都開始出現呢個問題，見你唔識講日文咧，有一啲，但佢係會揾一啲係識講普通話嘅人同你講咗普通話先嘅。 但我懷疑日本人同埋韓國人學普通話係易過我哋學英文，我懷疑係咯。 佢哋學英文係 難嘅， 學唔係嗱，韓國人比較易學嘅，因為咧韓國人一甚至乎咧有啲人會係用一個比較歧視啲，覺得韓國人其實係中國人嘅。這個是有很多人，甚至有些很激的日本人都會這樣覺得是的。這個韓國人一聽到就會發瘋的，你跟他說 Hungry Inland 中國 Immediate 他就發瘋的。 是的， 是的。另外我們要講一下，其實 剛才我們有少許補充，就如果兩岸統一的話，可能跟中國出現了邊境的糾紛， 就白山那裡。 是的，這個我們不 elaborate 了。至於你說兩岸統一，我說很簡單，機會甚微，是現在的最衰而家嘅階段， 唔係啊，係我呢個年紀都未必會覺得有可能嘅事， 唔可能噶啦。 但係你話所謂佢嗰個南北韓之間個邊境會唔會開放咧？或者係佢條鐵路會唔會真正可以穿到成為國際鐵路一部分咧？嗱，點解咁講就其實係一個構思，好多年想做，就係將過往嘅京二線嗰條咧，由呢一個係漢城打通上到去，嗱打通會唔會係比喻唔係話？ 打通唔係， 因為而家我都好混。 打通埲牆， 打通上到去平 洋，好多年啦，講咗， 即係京都羅山啊，一路上到鴨綠江，再入到中國，再去世界各地鐵路，其實一路構思好多年。呢、這個其實亦都係其中一個可以令到係朝鮮自己嘅經濟係受惠嘅一個渠道嚟嘅。 係啊，嗱咁簡單嚟講咧，如果聽日真係有咁嘅事啦，我就覺得咧機會咧就唔係咁高嘅，我就只係覺得百分之即係50-50嘅啫，因為你後面牽涉即係頭先我哋講問題啦，因為而家唔係你兩條友簽啊嘛，亦都唔係加埋美國佬點啊，係周邊嘅人可能加埋呢個中國啦、聯合國啦，玩下手可能俄羅斯都會即係加只腳落嚟。 當然會啦， 咁但係呢個我哋 俄羅斯一定要有份喎。其實 嗱，後面嗰最強嘅 implication 係咩？而家好多人驚啊，反而後面呢條標題咧就即係總括咗我哋今即係我自己對呢個問題嘅睇法，就係。他可以宣稱獨立，即係當初可以宣稱就係韓戰終結。不過呢、這個不等於和平，其實可能仲大鑊。佢後屘講佢就係更加危險樣嘅咩咧咁樣，因為咧如果係終戰嘅話咧，後邊最具體個 implication 係咩咧？就係美軍撤退撤走。而家美軍喺南韓嗰個數目係2萬幾人嘅啫。咁呢句説話咧好精警噶啦。If Trump returns home waving an end of war declaration.It might not actually mean peace, and it could even make the region more dangerous. 更加危險，危險就在於咩咧？就話哦，當初就話，唉，而家搞掂咗啦，嗱，我就即係功成身退啦。嗱，你美軍佢成日都講啊，美軍翻屋企啦，全部敘利亞已經走噶啦嘛， 係敘利亞走咗啦嘛，佢咪就冇嘢啦， 冇嘢啦，冇嘢我走啦， 得啦 咁。咁而家喺南韓咧，有幾多美軍咧？駐守嘅美軍23,000嘅，咁呢23,000咧，其實係 constant alert 啊，跟佢哋講話，即係話佢哋係。時常處於戒備的狀態，甚至而家傾緊仲係個原因好簡單，就是因為你一日唔放低支槍咧，以共產黨嘅性格咧，一日都可以調轉頭打 Q 你。咁喺美國部分人眼中，甚至特別喺南韓人啦，南韓人我諗而家就即係圍住曬喺度，即係睇聽日嗰個結果係點樣啦。不過我好坦白講，我估南韓人都係同呢個分析一樣，就係、是、你簽和都仲大鑊。 簽證唯有就係美國佬，如果走嘅話咧，咁即係南韓人自己如果有咩冬瓜豆腐，自己搞掂佢喎。 自己國家自己搞。 自己搞嘅，唔係帶對對手核彈啊！ 呢個冇可能嘅事。 唔係最慘，你長久以嚟就係知道，喂你點解要長期駐軍？因為近啊嘛。你喂，依家唔係講到話，哇！撤咗軍之後，北韓打南韓唔理佢啊嘛，而係話係救，即係救唔到啊嘛，可能 係。唔係嗱，嗰個古仔係咁樣嘅。嗱，頭先你提到就係好近啊嘛。 太近啦， 我哋可以即係假設啦，如果停戰嘅，兩邊褪曬啲軍隊啦，兩邊都褪啊，褪到即係大家覺得。但問題就係北韓佢一路都係一個軍事國家嚟嘅。我今日你放低支槍，聽日叫你再執翻支槍，啲人一樣打得。 唔係最誇張，佢係人數啊！ 人數多嘛？ 人數佢哪怕你係嗰啲叫做咩啊？即係裝大頭鬼又好，或者係以前蘇聯嗰只打二戰就係一個行前， 後邊仲埋支槍淨係前面有啫嘛，後邊嗰個冇槍啊，即係後邊即係前面嗰個冧咗，後邊嗰個攞。 唔係㗎，咁你到時南韓又頭痕㗎啦。喂，咁究竟我徵兵制，我徵多即係再嚴啲，徵多啲兵，服役長啲，即係我係增加。 嗱，你講徵兵咧，唔係 加定減咧？個 因為後邊牽涉一個經濟問題啊。你做一年嘢，做一年兵就冇一年生產嘅嘛。咁你點有咁多三中嗰啲電話出嚟？ 好簡單，我哋睇對，即係所謂嘅強制服兵役咧，嗰兩年其實對韓國好多範圍嘅影響，包括啱啱所講 Samsung 啦，另外體育界啊，足球好多球員其實就因為認住要服兵役。你睇下孫興文，倫敦奧運攞唔到牌，我記得好似冇牌攞嘅。去到佢2014年仁川，德甲唔放佢去踢。亞運又攞唔到 ，Kitty Kuala 世界盃又冇可能噶啦。去到上年耶加達嘅亞運會，終於俾攞金牌，可以將個兵役縮到得翻一個月。因為好多韓國球員就因為覺得佢如果服兩年兵役嘅話，成個喺歐洲嘅足球生涯 冇噶啦。你揾錢係嗰幾年揾錢嘅啫嘛。 係啊，包括 技成。仲有一樣嘢喎，你兩年兵役之後翻嚟唔係睇得出嗰個狀態啊嘛。 完全唔得噶，包括技成用啲曾經都公開講 啊。得啊，你運動員停兩年。 我喺英超踢開史雲斯，你突然之間叫我翻去韓國揸兩年。我係冇辦法再翻到去英超踢翻我應有嘅水準。 係啊，咁問題就嚟啦。咁你冇嗰兩年，你揾少幾多錢咧？ 唔係揾少幾多錢，對國家自己個體育嗰個所謂國際競技嗰個都係有好大影響嘅。 哇！咁如果佢真係喂，可能你話哦個戰爭狀態解除咗，咁啊哦咁啊服兵役可能唔使啦 嚇。冇嗱，你又唔會有嗰啲嘅嗱。呢個所謂戰爭狀態咧，嗰個具體嘅解釋好重要。何謂結束戰爭狀態咧？係咪話你所有嘅核武你唔？即係銷毀咧，銷毀俾唔俾我俾人睇，定係話好似而家中國即係同美國談判？我話係噶啦，即係我話我跟咗你做我。 其實之前都見到啦，又話另邊嗰度俾佢睇，結果又冇又唔俾佢採。 其實依家阿東阿森都其中一個要求都係你個條件就係你要俾我哋入去睇噶嘛。 講係，但係實際上唔係嗱。在 Donald Trump 佢即係做咁多即係 PR 節嗰陣時候咧，其實美國好多報紙都出咗啊，其實北韓咧就繼續喺度發展緊核武嘅。不過美國政府係唔理嘅，唔理嘅原因好簡單，就係我而家當睇唔到。總之條肥仔同我傾，佢唔玩嘢，佢唔搞核試咧，乜嘢都有得傾。過咗呢幾年係關人，即係 Donald Trump 角度嚟講就咁簡單啫。因為佢聽日同阿肥仔簽完翻去，如果真係簽咗翻去，佢就 show off 㗎啦嘛。因為佢已經被提名呢個諾貝爾和平獎㗎啦。咁就係安倍晉三提名佢嘅，咁你話日本仔幾識擦鞋咧？係嘛 ？OK， 好啦，嗱呢一筆咧，即係又費事做燈神啦，因為聽日咁快，咁聽日今日講聽日錯就好老土啦。係啦，咁簡單嚟講，我哋就唔知道，可能簽亦都可能唔簽。不過話咧，簽咗亦都唔等於真係完全係安全嘅， 唔會成事。 有啲人就會更加危險。但係另一個角度咧，就即係亦都關乎香港啦。或者喺我哋股傾最俾人睇，就係呢件事對中國嚟講咧，如果簽咗嘅話，佢對中國嚟講嗰個意味咩咧咁樣？咁 Donald Trump 頭先我哋講咧，就係佢譬如一路要冧阿金正恩咧，表面上其中一個原因，大家會覺得就係、是、喂呢條友一路即係不斷喺度即係核試啦，咁覺得安全會有問題啦。但係除咗另一個角度就係、是、因為佢實佢原本係中國條僆嚟嘅。咁問題而家 Donald Trump 咪做到個手段係咪令到呢條僆過檔？過檔？ 即係由一個字頭去另一個。 但有個問題，當路侵略都唔會真係拉佢過檔啊，大佬。喂，你唔通你北韓你行民主制度？ 唔係過檔咧，就唔係咁樣定㗎，即係佢唔要求阿喪彪咧改變佢以前嘅性格。 喪彪係喪金， 阿喪彪唔需要即係。有一個很衝動啊、好躁的人咧，佢改成一個文質彬彬人，佢冇呢個需要，佢都不需要改邪歸正，佢只係需要一樣嘢啫，就係、是、喺重要關頭佢聽另一個人講，或者調翻轉講喺重要關頭佢唔聽另一個人講。咁從我喺北京角度嚟講咧，就係我哋頭先講過啦，兩岸分裂係好過兩岸統一嘅，因為可以兩邊攞着數。咁但係而家阿肥仔好似行歪咗少少喎。 嗯， 行歪少少就係，如果你從個表面睇就係佢，咦？佢究竟將來係咪真係好似以前咁樣咧？其實以前都唔係叫好嘅，因為點解咧？金日成同埋金正，即係佢呢個老豆咧，金正日咧，都唔係絕對親中國嘅。佢有需要嗰陣時先親嘅，譬如問你度水嗰陣時先親啦，但係唔係一定喎。咁中國對於北韓嗰個利用係咩咧？就係呢條癲狗嚟嘅。我得閒點話佢走去差去差人個場？咁啊，總之差人個場，我自己有著數。咁如果冇呢個效果咧，下下係咪要自己喐手先？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阿大哥而家要喐邊個場，佢而家唔可以揾阿喪彪再喐佢啊嘛，要自己出手啊嘛，自己出手又老土啦，輸咗，尤其輸咗之後嘛。咁冇咗呢個效果咧，變相咧就減低咗中國喺國際事務國即係地緣政入邊議價嘅能力，即係你弱咗啦。 呢、這個一定係啦，長久。 如果再弱咗，加埋呢個美中貿易戰咧，咁呢件事有少少 QK 啦。同埋大家要留意一樣嘢啊，當初不斷講話即係可以傾啦。佢如果同金正恩傾完之後咧，會唔會反台咧？呢個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嚟。嗱，可以有另一個 scenario 去睇噶，就係當初聽日同金正恩呢條肥仔簽咗個和平協議，咁跟住突然間美中貿易談判咧。那個形勢是完全不同的， 嗱 呢個係其中一個可能性，我不講一定有， 有 可能會有咁嘅樣， 加埋落去個變數，即係聽日加定減，然後就， 所以我哋咪話三月份 影響埋後嘅成定除㗎啦，會係 三月，所謂三月份嗰個變數好大咯，即係翻嚟之後就咦可能好多嘢都唔同曬喎，咁樣係咪？可能英國脱咗歐啊，可能即係巴基斯坦同印度打到。即係核戰啊嚇！ 喂，因為個問題就係話，喂，試埋你中國真係嗰個籌碼唔係喺你手啊！原來依家同埋喂好抽得嗰條僆仔依家聽我講啦， 係啊嗱，佢正而家喺度聽我講喎， 佢睇我台戲，即係難聽啲講，即係喂冇辦法喂。呢一單嘢係要用啲好市井嘅方法嚟到去， 但係中國尷尬情況就係佢唔可以 say no 噶嘛。即係唔可以 say no 就話，喂，我反對呢個兩岸簽和平協議，佢真係唔夠唔出聲。到有真係有可能簽嘅時候，佢講點解唔預埋我？即係只可以咁講嘅啫。我覺得就嚇好啦。咁呢個部分唔 elaborate 啦。咁啊，阿 William 就做埋做咗曬點佢走啊。 我補充埋一點咧，其實喺我哋睇翻，其實喺國際政治嚟講咧，冇所謂嘅盟友，只有共同嘅利益。我呢個話由我第一日嚟呢度做一周時事到今日，都係強調呢樣嘢。唔好幻想你身邊有個國家撐住你係因為基於友誼，係冇可能。 冇呢個世界冇嘅。中國同越南打咪一樣咯。 好似美國咁啫。在八十年代，佢支持好多獨裁政權嘅，喺全世界，特別喺非洲有個叫利比利亞國家，當時有一位獨裁者叫做多爾，咁佢下場都好悲慘啊！咁上網大家見到佢臨死前點樣俾人鑑山湯耳啊、切嚼啊呢啲都有嘅上網。我要強調一點就係、是，當時有多爾喺利比利亞實行一個非常之殘暴嘅統治，而美國為咗希望喺非洲。可以在即係當時冷戰時期去擴張自己的影響力的情況之下，係默許佢呢些行為。咁如果調轉後，好多啲左膠會鬧：，喂，唔係喎，美國啲盟友一定要係民主自由咩？錯，從來 都唔係啦。你喺後花園嗰度，全部啲獨裁影， 全部都係嘅。但係特別喺八十年代，你見到喺巴拿馬都係一個好嘅例子啦。你只要影響到美國自身嘅利益。哪怕我過去跟你合作有幾咁緊密，點樣嘅盟友都好，我都係一鋪同你清。薩達姆係一個好好嘅例子。 仲有庫爾德啦。 庫爾德人 啊，又俾佢線幾， 又係俾佢線幾鑊。庫爾德人係最慘，俾美國人不斷咁出賣。你話台灣係咪咧？台灣都係。今日嘅台灣之所以有所謂美國關係法，係因為佢嘅政權 可以對抗衡到中國，同埋佢有一個地緣政治嘅作用，就係、是、一個實實在在 的不尋的 可能，佢先願意同你搞呢個台。嗯、你見佢對香港對香港關係法同樣地一個活門。咁、 嗯、 所以你覺得美國係咪真係所謂咩仁義啊？我唔係話美國絕對係 PK， 但係全世界所有國家都係咁樣樣。自私為先，自己利益行先，呢個是永恆的規律嚟噶，唔會有一個國家願意、啊、曾經試過中國試過，當年毛澤東同金日成講、嗯啊，長白山，啊、金日成喂，長白山是我哋朝鮮人啫喎、 啊，送咗俾你，喂， 你呢度幾多你畫翻塊俾我啊？阿毛澤東啊，得大家兄弟畫俾你，咁其實你睇翻咧係好唔合邏輯嘅，但喺當時係出現過，甚至乎喺邊度出現過咧？喺越南。嘅一啲邊境或者北部灣嘅地方咧，又係當時候又係同胡志明傾完，唉，俾你啊，大家都係好兄弟。呢、嗯、啲情況喺國際政治嚟講好畸形， 但係大家調轉槍頭，跟住就喐你啊嘛。 兩邊都 試過唔同。 統一之後，越南就咁啦、啊。如果所謂嘅兩韓統一之後，佢會唔會即刻反轉豬肚對住中國制史咧、啊？我百分百肯定會。 係啦。好啊！你趁你臨走之前做個短評啊，就呢個最新消息嚟啦，兩個鐘頭之前嘅就委內瑞拉嘅圭爾多咧，就宣布咧佢將會行使總統嘅職責。嗱、呢句説話咧就大家要睇個背景，因為佢略琴日啊前日佢飛咗去見阿 Pence 嘅，咁飛去見美國個副總統咧，我諗呢個係一個政治姿態嚟嘅，政治姿態就話俾你聽，美國佬係會撐佢嘅。咁馬杜羅咧，我相信咧就佢要思考一個問題啦。而家打定唔打先？因為咧嗰、那個最新嗰個狀態咧，就喺邊境嗰啲車咧就一路圍塞曬嘅，即 係 堵。 邊境嘅車係所謂嘅就係運送物資由哥倫比亞呢啲地方入嚟嘅。 我睇咗新聞，佢講佢得罪曬所有南美國家喎，而 家係啊。 亦都有開始有委內瑞拉嘅士兵逃去 哥倫比亞， 開始有逃兵啦，已經。 嗱咁樣講啦，其實佢而家個處境好尷尬嘅。佢所謂話同美國去斷交，但係美國已經唔承認你係馬杜羅係執政嘅。咁所以佢係呢個係，即係而家到底海外啲委內瑞拉使館到底係忠於邊度？呢、這個都要睇一睇。因為其實而家好特別㗎。 香港有喎、啊。 有啲士兵咧，佢咧係忠於馬杜羅。 嗯、 有啲士兵咧係忠於古伊多。 嗯。圭爾多。 係啊，其實圭爾多呢個字係有問題嘅。香港應該係叫做古伊多呢、這個會係圭爾多。咁所以又係啲用字，我佢最好笑。我前排聽嘅某個電視台話，只狗叫佛萊切，話澳洲有隻金毛叫佛萊切，成日走去間鋪頭攞肉食。佛萊切，跟住一聽翻 Fletcher， 咪即係我聽開嘅廢茶咯。 廢茶， 唔係即係聽到你一頭霧水，你聽嚇。 咁我哋都講啦，我哋從來都講維珍尼亞州，我哋講冇講弗吉尼亞州噶嘛。 之前咧，嗱，唔好話忽你忽即係忽聲呢啲啊！有個聽眾同我講嘅話啊，話小朋友你仲識得講侯斯頓，你真係叻仔！而家個個都講休斯頓，咁我好想覆你就係、是，因為我睇 NBA 仍然都係侯斯頓火箭，未去到休斯 頓 火箭，咁所以仍然都可以保留到，可以講到啲，但係麻州已經係個好例子啦。 啊，麻州馬薩諸出 嗰個字又係。咁個罪魁禍首係邊個頭先啊？ 麻州麻省啊嘛， 佢而家叫麻州啊， 係啊叫麻州啊， 而家叫麻州啊， 冇噶，你因為你某個大台咧，嗰位、啊， 佢而家改咪啲人咪跟曬咯， 特一令到好多人潛移默化嘅，你好似我今日講伊斯坦堡咧，有啲人問翻伊斯坦堡 邊度嚟噶？ 哇！Istanbul 咯，土耳其最大城市嘛，甚至有啲會問例如印尼嘅耶加達。佢都未，好多人都未聽過。 伊斯坦堡依家叫咩嘢啊？ 伊斯坦布爾， 哦，加多咗個字， 加多好多個。我哋喺度即係已經係盡量去做呢樣嘢㗎啦。 咪杜拜都係啦，迪拜， 迪拜 已經叫咗迪拜㗎啦。 我哋而家譬如話巴黎聖日門，咁而家就叫咗巴黎聖日耳門啊嘛，係嘛？咁好多呢啲咁嘅例子咧。 哇！我都瀨嘢喎，原來唔係本應叫聖日耳門㗎。 唔係佢個字咧，呢個字喺法文叫扎曼，好似係，好似係嘅，係啊，扎曼。 咁你諗下，點解無端加個耳喺中間啫？係嘛？咁我哋廣東話冇呢啲話音噶嘛？咁 唔係呢個又唔好，即係有啲人咧就唔好上綱上線，又話咩讀咩，而係我哋用開嘅語言，如果夾硬塞落去講，即係 因為你唔夾啊！嗱，好簡單，頭先我喺度提咗維珍尼亞州 （Virginia）， 咁你弗吉尼亞州，你點 即係對翻嗰個音源， 根本就唔即係錯咗啊嘛！ 出現咗好多情況， 呢個會令到你讀英文時係掌握唔到嘅。 出現咗情況 ，Virginia 維珍尼亞，你好容易就完咗 Virginia 啊嘛！ 好簡單，你就哪怕我再用啲比較特別啲嘅例子講，韓國人去讀日本嘅漢字，其實以往韓國人讀日本漢字都係用翻個漢字對翻韓文去讀嘅， 即係明明嗰個譯音就用普通話嚟去譯嘅，你又要用翻嗰個普通話譯音嗰個中文字， 夾 粗用 翻 類似啊阿仙納咪咯， 阿森阿森納 阿森納， 係啊， 就切爾西呢啲咁樣， 切爾西又係切你老母啊， 切你個西即係切爾西即係， 因為當年其實九十年代佢哋香港叫開 Chelsea 係讀修爾斯先嘅， 車路士， 後屘先叫車路士。咁我講翻啱啱個例子啦，韓國人以前叫開日本啲都係用翻自己漢字，近年咧佢廢咗漢字之後咧，又唔想又用翻漢字去讀，要去漢化，咁啊揀將啲日本嘅漢字名咧揀塞咗落去，即係用韓文嚟到個拼音去寫。咁例如京都啦，其實喺韓文咧以前漢字讀京都，而家叫做咩咧？Kyoto， 佢就直接讀，但係用韓文嘅字拼出嚟。咁有時啲人咧見到上面例如京都嘅清水寺，佢。佢係個導遊又用咩咧？用日文個名讀俾佢聽啊 ，Kiyomizu Dori Dori。咁但係其實佢喺漢字有得讀噶嘛 ，Chonsusa。咁但係啲人已經唔識，咁咪就係類似呢一樣嘢，就潛移默化之下咧，你好多過往舊嘅記憶就會忘記曬。 唔係等於你好似而家廣州啲人講嘅廣東話啫嘛。 我唔得噶啦。 我有陣時我都聽到即係好鬼好鬼興咯，咁但係算啦，嗰啲就政治問題，我哋呢度即係唔講啦嚇。咁簡單嚟講咧，頭先阿法老問個問題咧，就係你去譬如解咗一個翻譯嘅讀音，你想要問一樣嘢就係呢個讀音我喺廣東話入邊點讀法？即係佢對應一個咩嘅廣東話，就唔係話對應一個普通話。所以點解我哋咁多耳咧？土耳其啊、卡塔爾啊。你一見到有個 R 咧，那個就耳嚟嘅。咁如果土耳其咁，我唔可以改啦，我唔可以叫土耳其嘛。我最多叫佢突厥嘅土耳 其。咩啊？佢土耳其知唔知其實真正 土耳其好耐嘅咯喎？土耳其唔係 土耳其， 唔係王嘅嚟嘅大佬。 呢個唔關事嘅，呢個唔關事。 真正土耳其個名叫 Turkish。 啊 ，Turkish。 佢喺土耳其文就係叫 Turkish。 啊， 咁所以就。點解而家你又要叫佢土耳其叫即係所謂特厥？佢自己都係當自己特厥噶嘛？ 特厥係嘛？咁我哋唔可以咁講話，即係叫佢特厥，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哋講咩噶嘛。咁但係卡塔爾咧就 borderline case 啦。所以我同阿 William 咧都夾定咗，我哋叫卡塔嘅，我哋叫卡嘅卡德，因為你係卡塔。 就算英文發出嚟都唔會個 R 好 都係冇個耳。 你唔會卡 copper， 即係你唔會咁讀噶嘛？咁但係呢個已經超出個節目嘅範圍咧。我就好簡單講嘅就係、是，當有一日香港嘅細路仔。叫碧咸，叫貝克漢姆嘅時候咧，咁我哋就唔會再出聲噶啦，我哋唔講噶呢個問題。 唔使啦，我去打 online game 已經有啲小朋友叫手榴彈叫手雷噶啦。 哦， 係啊，已經 簡單一 block 人叫拉克已經係一個。 係啦，咩 block 人叫拉克啊？ 係啊，潛移默化曬，唔係呢個冇辦法去避免嘅。佢對唔係對香港嘅影響，對韓國都係咁啊！而家。韓國人好多，我啲字全部攞曬。 冇啊！呢啲要嚴厲對待，我即刻手乜嘢雷啊？手榴彈啊！ 你好似 手雷。 我以前 炸 我以前韓國前度同我講有時無啦啦講嗰啲，佢會用韓文講普通話嘅，嚇死寶寶。我唔係 O 個嘴望我哋講咩啊？佢係講呢啲嘅。咁所以就你見到即係佢而家嗰個語言。對於其實周邊地方係影響好大， 好大對越南都有。基本上如果呢、這個這個趨勢持續落去咧，冇正體字噶啦，即係地噶。 台灣都冧咗啦， 冧曬噶啦， 台灣都冧咗好耐。 再過多如果二十年咧，冧曬噶啦。好啦，頭先我哋原本係講委內瑞拉咁，但唔知去呢度啦。咁我哋翻去委內瑞拉呢度，好簡單啫，就係而家呢個係咪咩國加爾多？ 其實同可能西班牙文鬼多， 鬼多，佢就講話嗱，我做總統噶啦。咁呢個後面意味咩咧？就係、是、個國民咧，特別係軍隊要開始揀啦，你開始要剔曬啦。 你歸歸邊啦？ 我歸邊啦？嗱，你歸邊邊咧？咁樣咁我買咧，我就唔會買馬杜羅噶啦，因為我覺得係大勢而去嘅。同埋咧，傳說咧就係佢其中一個即係得力助手啊，個女咧，你知唔知去邊度啊？ 中國。 中國。靚女嚟噶。 唔係睇地緣政治已經知呢單嘢點行。 或者我都諗定呢一單嘢，我點做決定？馬杜羅，你走佬啦！但係點會俾我走？ 你咁樣睇咧？ 你睇下馬可思啊，我怕點樣咩境況先？ 你嘅盟友中國、俄羅斯、伊朗呢啲地緣政治嚟講，同你隔幾個大洋，點樣實際支援你先？ 派軍隊去。 但係喂， 它上面就是一個美利堅合眾國，就是跟你最近，它跟你 玩對台，你有什麼辦法，你有什麼能力， 它不用直接打，它只是 support 你周邊的國家，不妥你的國家打你已經夠了。 現在外交封鎖的， 我 封 鎖 外交封鎖的， 封鎖的，但有些國家呢就即在這裡以我舉個例子，譬如說是德國、法國那些，嗯，就不要啦，我哋和平解決呢件事啦，咁我覺得好戇居嘅，懟冧佢懟冧佢咯。 唔係你歐盟咧， 唔係我覺得好偽善咯。喂，你而家你知唔知即係揾你想係點啊，大佬？ 喂，呢啲咪就係我成日屌你慷他人之慨咯，呢啲咪就係 你喺度噏， 唔係硬硬腳嗰啲咯。誒嗱嗱，唔好打嗱硬腳，啲金地嗰啲啊，當年喺度就係即係你近啱講誒印巴分照嗰金地嗰種阻到係啲人咧係印度人，你知唔知刺殺金地嗰個係一個印度人，係愛國到係覺得金地黐孖筋，我先走去殺佢。係 啊， 即係你唔好咁講少粗口，因為最好笑係咧，金地喺臨死前聽聞咧，啊神啊，原諒佢啊，即係咁樣樣，因為嗰陣時候佢對於巴基斯坦太過寬容，令到印度人都好唔中。 咁我哋跟住又講巴基斯坦，但未講呢個之前咧，我哋做一個少少預測啦。咁上兩個禮拜我已經講過一樣嘢，就係咧，委內瑞拉問題咧唔可以拖太耐嘅，就一個禮拜搞掂。咁而家未搞掂啦，但係雖不中亦不遠矣，因為呢個局面咧唔可能長期拖落去，長期拖落去先係三個月都唔得，因為嗰度啲人係冇飯食嘅，而家民主醫院好大鑊。 其實咧，佢哋有錢好多走咗去， 走曬啦，走曬佬噶啦。 可能比阿根廷呢啲地方。 咁但係嗰邊大咗，實質好多難民喺度噶嘛。 一邊境封閉啊嘛，好多陸路，同埋佢唔係封閉咁簡單。有啲軍隊係而家駐扎喺邊境，佢，就係唔俾你一啲外來物資車入嚟啊。咁有啲士兵係覺得良心過意唔去，佢，就一係就走咗過去對面，例如哥倫比亞呢頭， 即係唔撈咯， 唔撈。咁，但係有一啲就係，即係始終都係咁噶啦。話飯碗緊要，佢有啲槍。咁，佢就係 佢執行職務， 執行職務。 咁我覺得咧呢樣嘢就唔同中國嘅，喺中國搞得掂啲嘢啫。如果你係去到呢啲，就喺菲律賓都唔掂啦。 唔得， 菲律賓都馬斯嗰陣時都冧啦。咁如果你馬杜羅咧死撐嘅啫，你話真係好似六四嗰啲咁開槍法咧，冇噶啦。因為點解咧？一輸咗之後就計數噶啦。計數你嗰個下場咧，除非你走到，你走唔到就好大鑊嘅。你走唔到咧，唔係你走到都好，你身邊嘅人以前幫我，即係 依家都要同你計數啦。 依家同你計數啦。咁我哋咧就無從發泄啦，因為香港局面實在太滿啦。咁我好希望咧就一個好點講咧，即係好自私嘅睇法啦，就係我好希望見到咧呢啲馬杜羅嘅人咧，俾呢個委內瑞拉嘅人民咧凌辱。 即係類似卡達菲咁， 凌遲處死， 凌遲處死， 卡達菲 式，卡達菲式嘅處死。 但係我會擔心一樣嘢，馬杜羅冇咗啦，咁委內瑞拉係咪真係好翻？ 唔會，係我從來都冇呢啲幻想嘅。 所有你見過去喺呢十幾年嚟被暴力推翻嘅政權嘅所有， 好少真係咩嘅？ 卡達菲啦，薩達姆啦，呢啲 唔係又亂曬大佬。 去到後屘，你見到國家仍然處於四分五裂啊，或者好多地方控制唔到。今日嘅利比亞。是亂到係根本係部落式的國家嚟嘅， 實際上是講緊係軍閥割據。 係啦，咁你即係類似 部落統治。 係啦，部落嗰啲啦。咁另外就是你見下今日嘅伊拉克之前嘅 ISIS 啦，跟住庫德嘅所謂嘅區域啦，自己巴格達自成一區嘅內亂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好多時候一個政權嘅冧咗之後，佢重新建立嘅過 程 係好困難。 不過咁講，我頭先你講係一個角度，係理性角度。我係從一個非理性情緒的角度，就係我好希望見到呢啲咁嘅人咧係撲街。 邊個唔想啊？但係理想還理想，現實還現實。 唔係，我覺得佢撲街係必然喎，馬杜羅。 當然啦，但係我哋分析政治有時我哋都要現實少少去分析，因為 即係話。或者如果你講話要將委內瑞拉呢單嘢對比翻， 係對比，我知道。 對比翻， 你知唔知我對比咩咧？ 對比翻我就話，喂，如果你喂，假如你哋要去爭取推翻一個政權或者換一個政府， 喂，大佬人哋開槍添啦，不過就唔會話坦克車啊，成因為都係開幾槍啫，死咗人啦。 我想講個重點就係，其實除了人民要支持你之外，周邊國家和那些國家根本你多鳩魚嘅，嗰陣時話勾結外國勢力，黐撚線，梗係要勾結外國勢力啦，大佬。 唔係呢個最後補充， 你唔係邊個國家承認你啊？ 即係今日都last 我就係想講，大家留意翻咧，喺八九年嗰單嘢咧， 最早解除或者同中國經濟合作嗰個政嗰個國家咧，係英國。 英國， 大家留意翻。 最初係英國，唔係美國。 唔係，咁英國嗰陣時俾人攆住啊嘛。 唔係攆住咁簡單。 香港啊嘛，因為 喺五十年代最早其中一個歐洲承認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就係英國。英國 啊、好，咁啊，多謝曬 William 啊，你早啲翻屋企啦，因為見你都好攰啊。OK， 咁啊，有緣再會。 有緣再會啦。 好 ，OK， 休息陣間先。